56237135，56237135。三店地址：北京市大兴区方圆里471号楼104底商，电话010-5716-7781，5716-7781，5716-7781。保健品不能替代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今天的养生方法分享栏目《健康有礼》先播放到这里，明天的同一时间，请您继续收听。 老公，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。